好，翻嚟第二节解法杂货店，咁啊，继续有我 Johnny 啦， 系 Kerry， 大家好啊，我系 Kerry， 咁啊，继续我哋两个嗱，我哋今日讲个好 hot 嘅 topic， 咁啊，一地两检啦，咁啊，头先休息之前咧就讲到去边度啊？嗰个国务院， 点解会系国务院决定咧？ 系啦，我哋真系好似讲书咁讲，大家都记得，即系其实我哋尽量唔系想做纯粹时事，咁啊，讲多啲。讲多啲制度上嘅嘢先啦。嗱，点解国务院就管？因为其实国务院就系、是、大家知道，即系听咗咁多集，即系人大其实就系一个立法机关嚟咁样过来，咁佢就专系管法律啦。咁亦都管埋我哋嘅香港基本法嘅解释权，就喺人大嗰度啦。其实我谂大家一定知噶呢样嘢，听咗太多新闻讲。咁國務院管咩呢？咁國務院就管行政嘅問題啦。咁即係例如一啲我哋成日聽到嘅，其實因為如果你就算你唔翻大陸都好，咁你都可能喺香港買股票。咁買股票呢，你一定會成日聽到好多行政命令啊、行政法規，因為嗰啲嘢呢就係國務院直接搬出嚟。咁呢嗰啲呢其實亦都係一個全國性通行嘅行政指令嚟嘅。你可以當嗰啲其實基本上係等於一個行即係全國性法律，但係嗰個就唔係用一個法律嘅形式掟出嚟，就係、是、一個行政指令或者一個規則或者規定咁掟出嚟。咁嗰個係一個政策，一掟出嚟咧就全國通行啦。咁嗰啲通常就係國務院會做咯。咁另外國務院會做啲咩啊？國務院咪即係會係管下你哋邊個地區係個範圍係邊點樣樣，跟住就係個邊界係點樣樣，咁可能係國務院就會管咯。咁所以咧。深圳灣嗰個管轄區個大細咧，同埋個範圍咧，就係、是、國務院去搞嘅當時。咁啊，國務院咧就批咗笪地俾我哋香港，咁就係通過咗，咁就係、是、香港就係咧授權咗香港。嗱，即係喺一國之下咧，其實香港嗰個憲制地位係屬於一個被授權嘅角色啊。即係其實個權。你可以話，如果根據基本法，的確個權係喺中央嗰度。咁而佢根據基本法咧，佢就授權咗一啲香港一啲權力，就係執行一啲上面嘅嘢。咁所以咧，其實而家咧，袁國強先生即係好多人講緊，到底一地兩檢喺高鐵站嗰度要點搞咧？佢就即係引用咗基本法嗰啲條文，咁就去講到底其實咧係咪應該用一個授權模式去行咧？咁啊 ，Kerry 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即係基本法第二十条讲咩？ 咁第二十条入面咧，其实主要嗱，佢系咁样讲嘅：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咧，可享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及呢个中央人民政府授权嘅其他权力。咁我哋点理解佢授权其他权力咧？即系话佢其实佢咩都俾得你，叫你做咩都可以。 理論上啱，即係其實佢講緊除咗你獲得基本法本身擁有嘅權力之外，咁其實佢係可以將人大常委擁有嘅權力，或者係其他權力都可以透過呢一條咧，就去即係俾一個權利你去執行嘅。咁佢今次個講法就係話，咁我不如授權你喺香港執行一個全國性法律啦。係，即係呢個係其中一個。即係個 咁樣就符合咗咧，個 法制理論入面嘅其中一個方式啊，即係用呢個方法，我不如俾權你去執行全國性法律。咁咧，其實即係執行嗰個其實係你嚟嘅，就係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就去執行國內嘅全國性法律。咁呢個係其中一個講法，即係高鐵模式如何一地兩檢。 即係而家我俾個權利去做呢樣嘢。咁俾得個權利，即係叫你去做啦。嗱，不論大家中唔中意都好啊。即係我補充翻先，呢條係基本法入面第二十條嚟嘅，即係話基本法入面而家其實如果根據佢哋而家個做法咧，其實係符合基本法入面個要求。 第二十條， 係啊， 起碼字面上符合第二十條。 係啦，即係其實佢冇違反基本法嘅。如果我哋咁樣睇落去， 而家咧國內有一批學者就話咧，咁其實係唔需要用基本法第二十條嘅。因為實際上佢話其實原本個權就係包咗喺香港特別行政區本身嘅自治權範圍入面。佢話你本身已經有權做呢樣嘢，根本就唔需要再去用一個授權嘅方法，再去將人大常委嗰個權力咧再下放去授權你一次。咁其實佢另外個理據係咩咧？佢其實睇翻基本法條文咧， 咁就係香港基本法第七条啦，香港第基本法第七条，可唔可以同我哋讲讲第七条讲 乜？你讲翻呢度，补充翻少少呢度先啦。即系其实佢都系稳阵啲。喂，唔好话喂你香港政府有呢个权自把自为啦，加下我授权你做，你就系更加奉旨咁做啦，系咪？ 嗱， 我哋可唔可以咁讲啊？ 嗱，我哋睇睇第七条啦。第七条啦，其实嗰度咧就讲紧即系香港个地方咧系。香港管啦，你讀一讀個條文。 冇錯，咁呢個係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境內嘅土地同自然資源係屬於國家所擁有嘅，係啦。咁由於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下呢個負責呢個管理、使用、開發或者出租或者批給個人、法人或者團體使用或者開發，係啦，其實就全歸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支配嘅， 即係有啲學者個講法咧，就係話其實個權一路都喺你度，咁其實你批塊地出去咧，個權力亦都喺你香港特別行政區嗰度，咁就係話你只要執行翻香港基本法本身有嘅權力咧，你已經可以做到，即係俾塊地出去。咁呢個亦都係而家國內主要嘅學者講緊一例兩檢如何執行嘅其中一個法律理論嘅基礎嚟嘅。咁好啦，咁而家讲反对理据咯，头先讲咗咁多，做得到啊嗱， 唔系我哋 系咪先？ 我再补充少少先， 再补充啊， 即系嗱，如果你香港系执行基本法噶嘛，系咪？咁如果你执行基本法，你自己基本法嗰度第七条话赋予你有呢个权利，但系咧，如果啊，你俾咗呢个地方国内嘅执法人员，佢哋执法嘅时候，佢哋系执行呢个全国性法律噶嘛，咁会唔会就系话啊，你个基本法会唔会？抵觸到就話你仲大過全國性法律，咁所以咧就由人大常委落呢個命令咧，呢個授權咧，呢個人大常委落呢個授權係大過基本法嘅，因為佢係有權解釋基本法噶嘛。所以其實咧，國內亦都係 咁又未必，咁又未必。 嚇、啊，可唔可以咁樣理解咧？ 咁呢、這個咁唔係，咁佢解釋法權就另一樣嘢嚟嘅。咁佢 係即係如果以單位嚟計，佢係高級過你基本法噶嘛、 啊。其實啊，頭先阿 Carrie 提嗰個 point 咧，唔係完全冇 point 嘅，不過我就覺得。唔夠 valid 咁解嘅啫。 我即係 事實上，而家我哋大家咧好多，就算係國內嘅法律學者，其實都喺度 loop 緊呢個問題。到底其實個權點樣嚟啊？個權一方面又好似喺人大嗰度嚟，一方面咧個權又翻返人大，一方面咧個權咧又下放咗落去基本法，基本法又好似擁有我啲權，但係基本法個解釋權又上翻人大嗰度，又再解釋定翻落嚟。 係啦，其實咧，我覺得其實佢都好。叫做好謹慎啦，你可以咁講啊，或者叫做尊重啦，我哋香港嗰個法例或者尊重基本法啦。咁如果我哋講翻點解我會咁講咧？咁頭先阿莊尼都提到啦，喂，其實咧，中國咧係以呢個中華人民共和國係啦嗰個憲法係最大噶嘛，跟住先至落嚟先至輪到全國性法律啊嘛。咁我基本法係排喺全國性法律以下噶嘛， 全國性法律排喺嗰度直成全國性法律等於。 系咯， 即系排第二。 系啦，咁你基本法其实讲紧都系排紧第三啫。点解？因为 排第二， 都可以系排第二。 排第二，基本法系全国性法律啊嘛，排第二啊。 系咯，但系你系佢系排名系全国性法律之后先到你基本法噶嘛？如果佢读出嚟嘅话，系咪？ 唔系，佢全国性法律系得一种，即系第二名嘅第二名咯，冇二 A 二 B 咯，冇分嘅。 冇错，你。以你嘅專業判斷， 但對香港嚟講就一定係排第一啦，基本法 係咁好啦。如果咁樣嘅 嗱，所以我話即係講講啦。嗱，主要坊間反對嗰個理據咧，就亦都喺基本法裏面揾到。所以其實基本法咧有時好神奇嘅，即係咧嗱，基本法咧佢話違反咗基本法第十八條啊，即係話如果你十八條講咩咧？十八條就係話大家都可能成日聽到就係除咗附件三。讲嘅嗰啲全国性法律可以喺香港執行之外，其他嘅全国性法律，即系内地嘅全国性法律，系全部都唔应该喺香港嗰度執行嘅。 系 即系第十八条，我哋可以即系分享一下啦。其实第十八条啱啱就讲咗嗰度啦，即系就系香港特别行政区，就系、是、按本法第八条规定啦，就原有法律同埋咧。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咧就制定法律，咁全國性法律咧除咗喺本法即係基本法嘅第附件三之外咧，咁就唔會喺香港特別行政區咧實施嘅全國性法律。 係咁啊， 咁全國性法律喺附件三嗰啲咩嚟噶？通常就係講緊嗰啲咩國旗啊、國徽啊嗰啲，就同一啲 中央主權有關嘅嗰啲法例，就通常係經過附件三嘅形式就擺落去我哋嘅基本法嗰度。 嗯， 就好似插個 file 落去咁，就插落去咧，咁就自動成為香港法例嘅。咁嗰個咧就要唔係即係變咗基本法一部分。咁你亦都要再通過香港立法會嘅本地立法咧，就將嗰個全國性法律引落嚟，變成香港嘅乜乜條例咁樣，就變成香港法例。 嗯， 咁而家個講法就係話咧，嗱，既然第基本法第十八條明確規定咗，除咗附件三之外，係唔應該係執行全國性法律嘅。咁如果你擺授經過第二十條授權香港去執行全國性法律，咁你咪變相你係違反咗第十八條咯，因為第十八條講你一定要擺落去附件三啊嘛，你唔擺落去附件三，你就唔應該執行啊嘛。 嗯， 咁所以咧就多咗第三個方案出嚟嘅，其實即係而家講緊就話，不如既然係咁，不如我將全國性法律就擺落去附件三，等你香港經過本地立法就去執行啦，咁咪符合到基本法嘅第十八條咯。 嗯， 明唔明啊？即係而家總共合共起碼有三個法理基礎去講點樣去執行。 嗯， 咁但係咧，如果頭先講緊第三個方案咧，啲字面上咧同第十八條係有相衝突嘅。因为其实第十八条最尾个段咧就有讲到咧，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虽然唔系最尾嗰段，尾二嗰段佢有讲过，即系其实摆落去附件三嘅嗰啲法例咧，其实系应该系一啲，你等我睇睇先， 系 限于有关国防、外交和其他按本法规定不屬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嘅法律，咁即係一定要係同國防、外交，亦都唔關香港自治範圍嘅嘢咧，先至應該透過基本法嘅附件三，將全國性法律擺落去香港嗰度，等香港再經由本地立法嗰度實行嘅。咁所以話咧，如果你係實行一啲嘢，唔係關國防外交事嘅話咧，而嗰啲嘢可能係喺香港嘅自治範圍入邊嘅話咧，咁如果你透過咗全國性法律喺香港附件三、基本法附件三嗰度實行嘅話咧，咁你就變咗你其實會可能違反咗基本法第十八條本身嘅條文本身啦。明唔明我講嘛？ 嗯。 嗱，呢集咧大家係會聽得好辛苦，因為你係要再 look 翻嚟聽，你先知道我哋講緊乜嘅。亦都可能你其實應該手頭上拎住一本基本法。你先知道我係講緊乜？ 咁其實都有好多嘢，阿莊尼咧用佢專業嗰個水平嚟到同我哋分享。 唔係因為而家坊間討論一地兩檢真係講緊基本法啊嘛。咁如果你既然講基本法，你唔拎本基本法去講咧，就講唔到 嘅。有時我覺得有時你要去拗，你唔可以用自己主觀嘅角度去拗。究竟有咩理據？有咩依據？點解人哋咁做？即係唔好下下話人哋唔啱。咁當然你話喂正反兩面，咁嗰邊唔通又唔啱咩？即係唔會話你啱佢都冇錯噶。而家正件事其實就係咁，係啊，真係噶。咁我哋大家就係聽完曬阿 Johnny 分析俾我哋聽嗰啲法律個定義究竟係點樣嘅時候，希望加深大家自己嗰個分析能力，即係唔好淨係聽人哋講話喂咁樣唔得，咁樣唔得，即係你自己都有個判斷力。我唔敢話會阻，即係會左右到你哋嗰個判斷，但起碼自己知發生咩事先係啦。即係等於喂有兩個人嘈交，咁你究竟幫邊個啊？咁你都行埋睇下件事係咩嘅。而家就有個人出嚟。老老实实咁话俾你听，究竟佢哋发生咗咩事？ 再讲多少少，如果经基本法第十八条将全国性法律，例如，其实而家一地两检你谂得好清楚，只系会有几种法例系会摆落个关口嗰度。即系如果国内喺香港设立一个关口，应该不外乎就系啲同入境有关嘅、进出境有关嘅法例啦。第二就系同海关有关嘅法例啦，即系你禁止带啲咩出境。禁止带啲咩入境，或者系你边啲嘢出入境要打税，最主要系呢两种法例啫。基本上，咁、个问题就系呢两种法例系咪可以透过第基本法第十八条嘅嗰限制咗嘅嗰种范围，嘅法律去摆落去附件三咧？呢样嘢其实系有问题嘅，因为如果你唔系跌入去基本法第附件三讲嘅嗰三种領域入面，你而夾硬將個法例擺落去咧，咁其實你喺香港就並不通用嘅嗰啲法例，即你變咗有矛盾啊本身。咁所以其實呢個擺落去附件三咧，其實上邊國內學者嘅睇法就係、是、其實佢覺得呢樣嘢係行唔通嘅，係唔應該依賴第十八條附件三呢個方法去執行嗰一地兩檢嗰啲法例。咁、因為令到成件事複雜咗好多。 咁你点睇啊？即系啱啱头先讲过三种方案，即系所谓三种方案啦，即系我哋分类嘅啫，呢个唔系出边嘅讲法嚟嘅，即系二十条，又或者系你本身已经拥有呢个权力啦，咁就佢咁你自己拎去执行啦，咁样样。 咁呢度你都讲得好清楚啦，大致上我都冇乜点样补充啊，反而我都想讲讲为我自己对于一地两检嗰个个人嘅睇法，或者我嘅理解，唔知有冇错，系啊，或者都喺呢度同大家听众分享一下，即系为 Kerry 为自己有啲咁嘅睇法嘅，即系好似你话斋喂落马洲啊，我头先所讲啦，之前提到第一节嗰度就话，喂大佬话人哋唔系话喺深圳嗰度咧。好似人哋所講啊，喂，你而家各樣塊地啊，唔係啊，嗱，講翻人哋嗰邊都係用個租嘅字眼俾你嘅咋，即係話你而家喺深圳灣做緊嗰樣嘢，人哋中方咧國內咧係租笪地俾你香港去用。 當年就係深圳就租咗塊地俾香港，咁就係、是、就香港亦都進行喺2007年就進行咗本地立法啦，就通過咗個深圳灣口岸方嘅港方口岸条例啊，咁就香港法例第591章嚟嘅，咁就讲清楚咗，喺嗰度咧就其实嗰度咧就好似一个小香港咁，嗰度咧其实租块地俾你就俾你租到2047年，咁咧嗰度咧就系、是、香港嘅执法机构咧系有权力行使嗰、个司法管辖权嘅， 系 咁咧就系通过咗个本地立法咧就是、通过咗呢件事嘅，咁而家个问题就系倒翻转，其实得唔得咧？ 系咯， 其实我又唔系好觉得系唔得噶咯，个问题系、 啊、 但如果你系一个赞成法治嘅人、 嗯， 你就一定要谂一个法律上行得通嘅方法去俾呢件事可以顺利进行。 嗯，咁其实佢到而家， 即系好似我哋平时写份合约咁，你其实。你係諗住件事要做噶嘛？其實咁，你應該到底點樣喺法律上喺唔犯法嘅情況之下，令到佢做得到咧？咁其實我就覺得應該反而係成件事嘅核心嚟嘅。 係啊，嗱呢樣就係你哋啲即係比較專業啲嘅人去判斷。我反而咧， 因為我真係你等我講多兩句，因為我唔覺得你話佢嗱，你話佢違法，咁你係一個論點啦。你話佢違法得嚟，又有其他問題，其他問題就係嗰啲係。政治問題啦，真係可能係，又或者可能嗰啲係一啲政策上你覺得有唔妥嘅地方，咁嗰啲就政策上嘅問題，咁嗰個就唔係純粹就是法律問題。法律問題如果有問題，就應該法律問題解決咯。 嗯， 即係如果個框架上面有錯嘅話，咁到底係咪應該要再解釋基本法嘅第十八條呢？咁、如果你要拎去再人大去再解釋一次基本法第十八條或者基本法第二十條，咁係咪一個理想嘅做法呢？亦都唔係喎，因為即係所以兜返轉頭就係一講基本法就好複雜，大家都記得啦。如果你唔係一單即係進行中嘅 contest case， 即係你唔係一單打緊嘅 case， 你又冇終審庭可能要判作出判決得嚟，你又將單案件唔知點解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提請上去人大常委嗰度等人大常委釋法，咁成件事就變成係一件更加錯嘅事，即係我覺得，大家都已經對於釋法嗰個行使個權力幾時應該行使，大家都對於呢樣嘢都相當有經驗啦。因為有一單打緊嘅 case， 即係你可能見到一個結果你唔想要也好，或者你可能你見到一個結果到最終都一定需要人大出嚟釋法去解釋嗰個基本法嘅條文。咁先就會跟住就發生釋法呢件事啦。咁如果而家呢件事沒有一個進行中嘅官司，沒有一個進行中嘅案件，而我哋又需要搞到去叫人大，喂，不如人大你澄清一下第七條、第二十條或者第十八條，不如你又再澄清嘅時候，咁呢件係咪一件好事呢？我會覺得呢件事會由一件即係會變得更加複雜化咗， 更複雜化咗。系啦， 咁呢个就系我觉得而家我之所以我觉得一地两检呢件事系再拖延落去，其实唔系一件太好嘅事嘅原因啊。 因为我又觉得坊间啲人成日觉得，即系有啲民主派嘅朋友啊，讲到越讲咧，就好似讲到件事好严重，因为听起上嚟就几难听嘅，系嘛？佢譬如佢，我举例啦，佢话喂，我哋而家割让咗一个地方。系啦，另外一样就系话，喂，而家批准国内嘅执法人员嚟香港执法， 係啦，咁呢兩樣嘢其實都係將個嚴重，即係將佢嚴重化咗嚟到嚟到解讀嘅，係嘛？即係如果你調翻轉頭，喂，當初我哋去深圳嗰邊，咁唔通我哋又著數咗啊？咁我哋又唔講咯，喂，好嘢啊！嗱，我哋香港一擴大咗個領地啊，而家喺大陸又整咗塊地俾我哋，其實唔係啊，租俾你，即係咁你租得俾人就一定係個權喺人哋嗰度啊，等於喂我租，譬如我租樓。我就咁樣舉例啦，唔知得唔得啦 ，Johnny， 我唔知有冇講錯，有講錯你補充啊。即係我租人哋層樓，咁我租咗層樓個業主嚟到，我有權唔俾佢入屋嘅喎。你租咗俾我噶嘛，大佬而家啱唔啱啊？咁、我做翻我啲嘢，你就唔可以睇成喂層樓租咗俾我，層樓俾咗我嘅咯，我嘅唔係咁樣噶嘛嚇，咁、樣理解咯。所以就將件事咧唔好嚴重化佢，係啦。即係我哋實事求是講翻啲嘢，即係你話有啲學者話夾硬要執啲基本法出嚟拗，咁你有權咁樣，因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你有權咁樣講，但 係大家都有，大家都有權拎啲條文出嚟討論。係 啦，咁如果你拎條文，人哋一樣有條文嘅啫，大家都係講行緊基本法入面。不過你又執呢條話，你有咁嘅權利，佢又執呢條，佢有咁嘅權利，咁其實拗嚟拗去，我哋用翻普通嘅思想啦，普通嘅思維，一地兩檢對香港有咩壞處？實際啲。有咩壞處？其實我覺得問題唔係佢講得咁嚴重， 係難搜到出嚟 嘅。係啊，但佢哋有啲學者就話啊，你開咗個先例，開咩先例啫？如果你夾硬要執著呢啲咁字眼嘅，我調翻轉，我同你講，呢、這個唔係先例，人哋落馬洲嗰個已經先至係先例，係嘛、即係我即係如果你夾硬要咁樣講，我都係 輕輕地嘅。 啊，對唔住，深圳灣，即係你唔好。夹硬咬文嚼字又话，哎呀，你开咗个坏嘅先例啊，点点点。 嗱，唔系咁，当然啦，即系话分两头。假若佢做呢件事嘅时候，事实上个法理基础做得唔好嘅话咧，咁、我哋翻第一集讲嘅，咁你到底香港政府做完啲嘢受法律监管，咁你到时先至受到进一步嘅司法复核挑战咧，咁亦都好唔理想嘅件事。我宁愿你不如而家搞清楚啲个法理基础到底应该点行。好过你夹硬搞完一个即系唔知乜乜条例，又或者用嗰其他古灵精怪嘅方法实行咗呢件事啦，到去到再俾人挑战你违反基本法嘅时候，又变成即系有个真系进行中嘅官司去拦截你嘅时候，系咪会更加唔理想呢件事 都会嘅， 因为大家都知好多啦，即系其实。 即系我又真系唔想见到咁样嘅，但系吓话呢样我哋阻止唔到人哋咁。 即系香港政府基于基本法嘅条文可能唔够清晰而发生嘅诉讼，咁啊历来都发生咗好多单啦。咁即系最大单当年就系、是、即系99年就系啱啱回归97年之后，咁就99年就系有一大堆所谓嘅居港权案走咗出嚟啦。咁、当时就即系到底个权喺边，基本法条文点样解释，咁已经拗咗好多次啦。咁所以大家就系由嗰阵时就相当之熟悉咩叫司法复核案件啦。咁呢啲咧我哋今日就唔详细讲啦，因为其实如果有一讲居港权案咧、居港权案我哋真系可以讲足一集嘅。 系啊， 即系居港权案有太多关于基本法嗰个解释，同埋基本法嗰个条文嘅内容，我哋系可以好详细去讲嘅。咁我哋咧呢、這个留翻迟啲。或一集咧，我哋先再讲翻到底香港居港权嗰个问题到底系应该点样？咁好似一个大事回顾咁样啦。咁今日讲一地两检，我谂差唔多咯，真系，即系其实 系啊， 主要嗰啲基本法条文其实真系讲晒噶啦，即系个基础系点样样。咁嗱，因为呢件事还没有一个落实嘅方案，同埋个法理基础暂时呢一刻未清楚得晒，因为件事仲系进行中。咁我哋咧就留翻咧，迟啲咧再有进一步咧，咁我哋可能咧再用一个法律嘅角度咧去探讨呢件事啦。咁今日咧一地两检就唔讲啦，咁我哋就讲下第啲嘢系咪啊？我哋你啊，交通先生 一节交通啦， 交通先生同我哋嘅分享交通 好啊，或者又同大家讲讲就系、是、其实知即系有好多人可能唔知嘅，原来咧。你平時喺條街度行呢，如果你話啊，其實阿 Sir 可以抄牌嘅理由其實好多嘅，就例如有一個叫做無故響號，咁點解呢？即係話譬如前面嗰架車有啲行為令到你不滿，或者架的士停咗喺條路嗰度上落客，咁你喺後面都係咁撳安撥佢呢，或者有老人家上緊啦，咁嗰啲你唔會撥啦，咁如果你喂大佬啊，你拍埋啲上落客，咁後面唔會阻住啊，咁喺度撳安長響啊，哔哔哔哔咁樣呢，其实呢个咧都系一个违法嘅行为嚟嘅， 係啦，咁個違法行為其實係咩呢？就係、是、一個無故響號，一個罪名啦。咁喂，點為之無故響號啊？咁、那個喇叭梗係俾我攞嚟撳噶啦。咁五個喇叭唔攞嚟撳，咁攞嚟做咩啊？咁、那個喇叭咧，其實我嚟俾你警告有危險嘅時候咧，你作出一個警告咧，係愛嚟希望避免意外發生嘅時候，緊急嘅時候攞嚟用嘅。咁好啦，咁喂，咁啊 ，Carrie 啊，喂，咁你話我撳？你又話我唔啱，咁我有需要撳，點為之叫有需要同冇需要？我哋點樣界定呢？係啦，咁咧我哋一般會覺得我哋會認定咧就係一個叫做直證地帶。咁直證地帶咧，你係喺冇必要嘅情況之下咧，你係唔應該撳on嘅。咁咩叫直證地帶咧？我哋會將佢理解為咧，一般喺50公里以下嘅路段，即係限速50公里以下嘅路段咧、我哋一般都會稱之為呢個叫做直證地帶。咁喺直證地帶入面，咁當然啦，包括係一啲總之所有路啦，五十公里以下嘅都係噶啦。咁、你上咗50公里以外嗰啲就唔係，亦都唔係話俾你無故喺我咁啊，會放寬啲嘅，係啦。咁如果你話喂你平時咁哔哩吧啦咁都好勁咁樣撳曬我，好似即係如果你翻到大國內咧就冇呢條罪嘅，香港就有啦，係啦。咁其實係抄得嘅，咁大家留意一下啦，因為今集時間比較短咧，我就講一個比較簡單啲嘅，係啦，希望幫到大家。系啦，咁当然啦，你无故响号喺直证地带，阿 Sir 埋你要抄你牌呢个时候嘅，咁你一定系要指出当其时你响号个必要性。例如你见到有个人可能会冲出马路，于是乎你揿安警告佢，咁样合唔合理啊？系嘛？当然有冇阿 Sir 睇唔翻噶嘛？咁你起码你解释到点解你个直证地带嗰度， 即系直证地带揿安先，有合理理由可以响号， 系啦， 合理理由。不能響號， 冇錯啦。咁如果阿 Sir 話要抄你牌，咁你有冇個合理啲嘅理由俾佢啊？喂，嗰個人走咗咯，佢頭先想行出馬路，我梗係警告噶啦。甚至乎有隻貓、有隻狗想衝出嚟， 我 想警告佢噶。 即係交通案咧，我哋成日有個叫做即係黑貓黑狗辯護，即係到底呢樣嘢係咩嚟咧？我哋不如留翻一次講啦。即係、我哋講咗咁耐交通，好似都冇討論過一啲最簡即係最。最常見嘅嗰啲交通控罪，即係嗰啲不小心駕駛啊嗰啲，我哋好似冇講過，係嘛？ 哦，或者我哋留翻下一次多啲時間嘅時候講。 我哋要留翻一集講，其實即係交通，即係當然而家我哋交通錦囊就會每一集都會出一次啦。 係 交通嘅法例，我哋應該為一次真係好認真講下嘅，因為大家都聽咗啦，刑事辯護個責任啊，嗰啲程序啊，嗰啲咩嘢。咁我哋咧揾一次就專講。即係交通嘅控罪係點？即係有冇得拆解咧？我都應該研究一下，因為你諗我哋應該係主力講法律問題啊嘛。 係。 咁啊，另外咧，經過今次呢一集預備呢個一地兩檢呢、這個嗱，我真係要講咧，預備呢、這個預備呢一 part 咧好辛苦啊，其實即係你真係我真係要嗱，我好耐冇咁乖仔咧，真係睇翻曬以前啲啲碌屎啊，抄翻曬啲。基本法條文出嚟，再睇翻曬啲以前啲案例，我先至夠膽講。因為呢個一牽涉到基本法嘅法律框架嘅嘢咧，係複雜嘅，即係唔係我拎住本條文喺度讀咧就解決得到。因為其實基本法佢本身打過嘅嘅普通法嘅案例，其實本身都有好多嘅。咁所以其實要講基本法呢個 topic 咧，我哋係好難講嘅。所以咧，我既然我哋今次好努力咁做咗好多 research， 咁我哋咧。所以我就諗緊，不如我哋揾遲啲啦，即係我哋呢個節目希望越做越長。咁咧就揾一集就講，揾翻一兩個禮拜就去講翻個基本法嘅專題，咁就去講解一次嗰個憲制制度到底係點樣樣。咁我哋會講翻一次嘅。 係，好多謝 Johnny。 咁我哋今日就真係差唔多啦 ，over 温到犀利，而家已經係28分啦。 多謝曬你專業嗰個講解。 好，咁我哋今日嚟到呢度，咁就希望下集再大家收聽啦。好。 好。 好，拜拜。 好，大家拜拜。